市频道，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潮语新闻， 雕个新闻， 新传媒社会电台 Capital 广播部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良东播个新闻。莫干部预测，我国经济今年将扩张大约7%，每年增长会放慢到3%-5%之间。根据莫干部公布的经济报告，我国经济正是开年比扩张7.7%，是正是开前八个大约1.5%。另外，我国界贸易表现比预期好，等级调贵，今年创年的增长预测。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预计，今年的总商品贸易额将扩张17%-17.5%，非石油国内出口将增长9.5%-10%。包括古建设行业到来的快乐山地等，将发展成主屋区，兴建大约5000个单位，对个预告主屋项目5年来推动。另外，今年主要集中个预告甲成屋主屋销售活动聚集，打造黄金地等主屋项目上升潮，聚集在每分5点，四房设计正在新高录是9.9%。下个月1号起，业绩个公共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甲国家档案馆将实施目标级政策优惠原创管理措施，其中和以往成绩海教冠状病毒目标级政策、冠病康复者，因为健康理由无法执行目标者，12岁以及以下个儿童甲活动最检测听音声者进入。不过，从明年1月1号起，活动最监测听音声者将不能进入所有图书馆及国家档案馆。本地新增一千782起冠病病例，25亿超过5000起，累计病例达到25.5431起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每升0.3%。卫生部长。其中1754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1起来自客工宿舍。目前有1389个人住院，其中905人需要氧气供给，28个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到加护病房个接受密切观察。64名到加护病房个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个使用率上升到55.5%。另外，由澳嘅人士冠病并发症，世界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72起，死者嘅年龄度62-92岁之间。得了证明未知症目标嘅人之外，其余是嘅人生在龙患有唔同嘅疾病。此外，在此尔康为了保健嘅护理中心出现感染工，即将有35起病例，确诊嘅是一名职员嘅34名住户。新加坡设立紧急高催促手机应用程序，为防止甲台风提供个人化个指引，这是全球对个类似个计划。新闻报告完了。